安平。 参评稿件发至电子邮箱 abcd@rbc.cn， 详情咨询656615666。 你说，生活像一杯白水，每一口都淡然无味。你想大声呐喊，却因畏惧旁人而不敢张嘴。你想肆意奔跑，但被压力束缚双腿。我们在茫茫人海找到你，发现原本就应闪光的每一个你。活力调频 FM98.2， 把青春还给你。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挂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脑洞大开的话题讨论，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早晨不无聊，全天才有的聊，一起来微微一笑。 各位听友，各位网友，大家早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每天早晨都陪伴大家的微微一笑。大家早上好，我是孔恩。 大家早上好，我是王爽，好久没见到大家。 哎，对，哎，我们两个是有一段时间没跟大家见面，早晨没有陪伴大家，这是因为什么呢？是因为我们两个休了一个啊， 休了一个假，确实休了一个不短的假呢。然后今天就是很久没有这个早起上早班了嘛，过了这个将近两周之后，今天早上起来发现，哇，天真是黑呢， 天真是黑呢啊， 气温真是冷呢啊。今天这个出来的时候，室外的温度是在0度以下的， 没错。 也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穿衣保暖。但是今天早晨来的时候看天气预报，说今天会有微量的这个小雪，可能我们会等到初雪了。 嗯，没关系，天冷我们的节目是热的，我们的心是温暖的，陪伴着大家。还是跟大家介绍我们的收听收看方式，大家可以通过搜索 FM98.2 AM927就能够收听到我们的节目，然后大家也可以添加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节目。然后大家也可以在我们的一个老粉丝的聚集地，在花椒直播平台搜索活力982，就能够进到我们的直播间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大家也可以在北京时间搜索北京青年广播收看我们的节目。 这个美好的周四陪伴大家。那今天也是在后一个小时，从8:30到9:30的这个时段，会有我们北京青年广播和团市委合作来策划的一个特别节目，叫北京青年榜样。那待会儿呢会给大家带来两个我们身边的青年榜样，他们的榜样故事。昨天我了解了一下他们的故事，还是非常非常感动的啊。我觉得他们的故事也会给我们满满的正能量，我们也期待一下。 期待一下。那么接下来呢就进入我们今天节目的第一个板块，好奇头条号。 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出门带的是钱包。 尊敬的各位好奇宝宝，您乘坐的好奇头条号马上就要起飞了，请拿好您的好奇登机牌，从982号登机口登机。 请系好安全带，收起小桌板，最重要的是打开遮光板，这样才不会错过好奇世界。 好奇头条号。 欢迎来到今天的好奇头条号。那同样呢给大家带来的是这几天吧北京的一些新鲜事儿。上来呢就说说我们身边的事儿哈。 说身边的 这个昨天看电视也提到了这个消息，是说北京最近有一个非常知名的景区非常知名的景点， 好多好多人都来到这里，拿着长枪短炮来拍照。 哎，对， 这个地方是颐和园。 对，这长枪短炮是什么呢？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这个各种各样的摄影爱好者，他们拿的什么这个什么长 摄影器材， 对对，那叫什么什么长镜头，什么短镜头， 对，就是各种吧，各种镜头，各种 的 摄影器材。那他们要来拍摄什么呢？在颐和园，他们等待的呢是颐和园里的某一处景观，叫金光穿洞。 金光穿洞， 这个其实原来我也不是特别熟悉。 嗯， 孔文，你听说过吗？ 我这个地儿我知道，但是就是这个景象出来之后，大家这个。就这个词儿出来之后吧，我没听说过， 没听说过哈、 啊。 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说这个金光穿洞这个景象啊，是在颐和园的17孔桥每年都会出现，但是它出现的这个时间呀是非常有条件的限定的，一般就是在冬至之后3-4天，每天呢也就出现那么一会儿，大概是1个小时左右。那么在这个时间段啊，每年难得一见的绚烂景象就是落日的余晖照亮桥洞的侧壁，啊，然后远远看去呢，就像桥洞内点满了明灯啊，金光灿灿的，光辉映满了17个桥洞。那这一景象呢，也被人称作金光穿洞或者红光满洞哈。 哎， 待会儿我们给大家准备了图片哈，我们会给大家来看一看这个金光穿洞长什么样啊。可能很多生活在北京的小伙伴，哪怕是这个在北京出生的这个年轻人们，可能也不是特别了解这个景观哈。 嗯，对。然后呢，就是有网友朋友就说呀，说这个，虽然说大冬天的，刚才爽提到说这两天确实特别冷，但是确实有很多的这个摄影爱好者，还有就是这个游客啊，大家就是不惜排8个小时的队，去拍啊，去看一下这个金光穿洞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 我们导播老师刚刚给大家发一张图哈，那个不是最典型的。不是特别典型的，哎，这一张是现在在花椒平台上的，这小伙伴们可以看到了，这个应该是一个金光穿洞的一个我觉得是90分的一个照片吧，啊，大家能看到， 这应该是早晨还是傍晚的时候照？ 是下午 啊，对， 就是在落日之前，在落日之前的这样的一个景象，它真的是17个桥洞，每一个桥洞里都有这种就是落日余晖的这种金光， 哎， 我觉得这也是这个咱们古代的这个中国人在建筑方面能工巧匠哈，他们的智慧的一个体现，确实没有一个桥洞被拉。 对， 全部都充满了金光。 对，然后我还在想，比如说这个就是最近啊，因为这个天儿这个温度开始降下来了，这个您比如说这个水，它这桥下边的水如果这个冻的这个更结实更瓷实了之后，等下午这个阳光如果再反照到这个洞孔里，对吧，然后再反到这个冰面上，那说到时候会更漂亮。 所以说为什么大家拿着这个长枪短炮哈，是因为一张完美的金光穿洞的景观的照片其实包含这么几个部分。第一个就是哎，这桥本身，对吧，17个桥洞，然后另外呢就是这个刚才孔文说的这个湖面冰面上的这个倒影， 哎，倒影， 再就是他们背景的这个很美的颐和园的风光， 没错。 所以说能抓住这些方方面面哈，而且在这个时刻里是特别不容易的， 对， 这对于摄影爱好者来说是一个不小的挑战，所以才会吸引这么多的人来挑战这件事儿。 对对对，没错啊，就是提到这个长枪短炮，就是对于咱们两个来讲，我觉得应该会有一个共同的这个反应，直观的反应，就是有这个爱好不便宜啊， 挺烧钱的哈。 对，没错。 但是据说哈，就是来拍金光穿洞的这个摄影爱好者们，年龄还是比较年长的啊，比较年龄比较中老年吧，比较多。说有的小伙伴呢，这个有的爱好者是早上8点多就来排队了，要等到下午4点多呀。 无论怎么说呢，就是这个特殊的景象呢，还是给这个冬日里啊显得寒冷的这个可能不如像南方啊那么温暖的这个北京，我觉得还是增添了一些温暖，增添了一些色彩。 是的，所以这个如果是第一次听说的小伙伴呢，在你们这有时间的时候，可能没有特别专业的器材，但是也可以去看一看这样的一个景观，因为每年可能错过了这个时间就再看不到了， 对，就得等明年了啊。所以说我们是极力的推荐大家，如果有时间的话可以去看一下，在颐和园。 是的。 在我们休假之前呢，是恰逢双十一刚刚过去。 是的， 那个时候我们跟大家，这个除了聊了很多这个购物的，大家啊，包括自己的一些购物的心得呀，包括这个朋友之间就买东西的一些啊一些方法呀、技巧啊之类的东西。然后后来呢，还跟大家分享了一个报告，一个调查，就说呀，双十一大家买东西其实没那么便宜。双十一过了之后，就是前两天刚刚过了双十二。双十二就是还是这个事儿。大家就是双十二的时候说，这个双十一过了，说这个今年最后一个就是消费的一个热情的一个 高点 啊，一个高点，这样的一个特殊的日子，大家就买吧，对吧？双十一没买着的不行，要不这会儿补上。 是的， 但是又有调查结果说了，说您双十二买的也不便宜。 我觉得咱俩特别马后炮，每次都是双十一过完了，给大家出一报告说你没买便宜，没占着便宜。然后双十二过了又给大家出一报告说双十二你还没占着便宜。 但是我觉得是这样啊，因为就是其实之前也有各种各样的说法，就是有调查呀，大家比较说这个，比如说会有商家会有采取一些方法，比如说什么先涨后降。 是的， 类似的一些这个所谓的这些小方法吧。但是呢，这有的消费者他可能不信。加之呢，你比如说可能生活当中我真的是有一些刚需的东西要去买。 对，确实是需要买的。 然后需要买。但是呢，你看我们为什么马后炮，就是我认为还是有效果的。当他真花了钱之后，你再告诉他你买的不便宜。这会儿是不是有点就是那种切肤之痛。是不是就是点、 就这教训来得更狠一些。 真是自己花钱买了教训了。 是的。 对。 我觉得在这个就是网络消费这块哈，孔文总是给我们一些特别理性的吹来一股理性的风，每次都告诉我们确实是不要在这种就是全民都去怎么一窝蜂的去采购去消费的这样的时间，大家要保持一个理智的心哈。那今年的这个双十二之后的这个消费的报告呢，也告诉大家说，在双十二的这个促销的刺激下哈，虽然这个双十二不敌双十一的业绩，但是呢，这个还是有不少的人啊，在这一天消费了，但是双十二仍然不便宜。 对， 说和双十一不相上下，比较之下呢，反倒是平时的销售价格更加优惠。 对，其实 无良的商家呀。 其实再次看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我就在想啊。当然说大家生活当中有一些必需品，有一些东西是必须要消费的。可能是这个当然说了，少花钱咱多办事儿，对吧？咱这个是每一个我觉得老百姓生活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哲学。 是的。 就但是吧，你说如果从这个商家的角度来想，现在都什么时代了，您还玩这一套。你说 现在是网络时代，刚刚好可以玩这一套呢。 是 的， 网络时代玩这套， 因为改价格容易呀、对吧？你比如说你这原来在餐厅点一菜，对吧？你这菜单上的这个价格都是定好的，这都是印出来，对吧？你在商场里看到那些价格，你改起来也比较难。但是网络上，尤其是这些私人店主改价格，确实是太容易了。这改价格的门槛很低，就导致了这种价格的波动。说双十一曝光商品70%。仍高于平时价，双十二也一样。 但是我觉得它虽然改起来容易，但是它这个成本啊，就是大家之后如果说这个事情，我认为它是一个不对的事情，它这个试错的成本我认为还是比较高的。就像我刚才说的，现在是什么时代了？现在都是 信息时代， 信息时代 比较透明的时代， 对吧？您还玩那点猫腻儿？我觉得吧，就是咱首先咱消费者老百姓，咱谁都不是傻子。对不对？再说现在都这么透明啊，然后又有这个权威的一些机构的啊，包括是这个很多很多的报告，会出来，会给大家一个理性的分析，给大家一个明眼的数据，我就给你摆在那儿，对吧？到底是贵了还是便宜了？你甭管是一块还是一毛，对吧？我这个账我就给你算在那边了。然后再说，其实现在 所以这种心眼动一次就没机会再动了。 对，我觉得就是如果说长此以往下去的话，除了大家可能把这个双十一双十二可能就是当成一个姑且就当成一个狂欢的日子我去过了， 啊，我可能不买东西，就那天我一分钱不花，我可能看着别人，哎，我问你买什么东西，他买什么东西，我可能乐呵乐呵参与大家， 嗯， 当成这样的一个日子去过，是不是大家以后如果说真的花钱买东西，我觉得没必要集中在这两天。 是的，或者是说 对 你对于某一些商品的价格非常的熟悉啊， 嗯， 你对于它平常的价格呢很了解了，了熟于心了， 对， 这个时候呢，你这个比价啊是有参考价值的， 嗯， 啊，这个时候发现，哎，双十一、双十二真的是有一些东西便宜了，因为我们给大家出的这个报告也说呢，说部分双十二的商品价格高出平时价的一倍多， 嗯， 啊，有七成什么就是不如平常便宜， 对， 但是这只是一个比例，还是有非常少的部分， 嗯， 确实在双十一、双十二这两天是有优惠的，啊， 对，当然说优惠肯定是有的啊，就是这个， 嗯， 涨价的这个现象呢，还是遍布了各大，比如说这个电商平台啊，遍布了， 嗯， 基本上是遍布了各大电商平台。 嗯， 其实我们在节目当中也多次跟大家聊到过，现在是一个什么时代？ 是的， 现在是一个消费升级的时代啊。 嗯， 啊，同志们、朋友们，对吧？ 现在是一个非常透明的信息时代。 对， 所以这个中国消费者协会呢，在今年的双十二之后也表示说，今年不管是双十一还是双十二，说这种促销商品先涨价后降价，不降价反提价的现象， 嗯， 都存在，那么他们也呼吁呢，要建立这个价格失信的黑名单。 嗯，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呼吁。 其实我觉得黑名单不黑名单的，我觉得都是次要的。我觉得站在企业的角度来讲的话， 嗯， 如果企业想成为一个知名的企业， 嗯， 啊，想成为这个我的品牌很叫得很响，质量很好， 嗯， 啊，就是在消费者心目当中形成一定的口碑，良好的口碑， 嗯， 我觉得还是要顺应这个消费升级的这个大趋势，给消费者呢提供理性的这种消费的选择，给大家 透明的这种消费的环境， 透明的消费，给大家提供物美价廉啊，质量过硬， 嗯， 这样的一些消费品，然后满足消费者生活当中的一些需求、一些痛点，真的是为消费者切身去考虑。 嗯， 我觉得这才是商家应该去做的，就这点小聪明，什么玩玩价格， 嗯， 咱就个人观点啊，我就说你们了，我就咱就别玩了，这没意思。 总之，这个已经消费了的这个网友朋友们， 嗯， 也不要太自责哈，买了就买了吧， 买了就买了， 就当买了一教训。明年这再过双十一的时候，提前多想想啊，多比比价， 哎， 多琢磨琢磨啊，别这冲动。 对 对， 然后就是明年呢，咱就不妨啊，我就观望他们，我就观察他们， 嗯， 啊，你去年看你表现成那样，今年看你有没有进步。 嗯，送给大家一首歌，《Love Me Harder》。Let it go. If you just let me invade your space, I'll take the pleasure, take it with the pain. And if in the moment I bite my lip, baby, in that moment you'll know this is something bigger than us and beyond bliss. Give me a reason to believe it. 'Cause if you want to keep 欢迎继续回到今天早晨的微微一笑。 嗯， 我们继续来跟大家分享新鲜事儿。 对， 接下来呢，跟大家说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哈。前两天在朋友圈看到的，说呢，日本啊，有一个大叔，有一个宅男， 牛人 、嗯，他呢，从年轻的时候就有一个梦想，就是他不想去上班。 哎呀。他的这个梦想是不是很多朋友们都有呢？ 是不想每天这朝九晚五啊去打卡上班、 啊、嗯， 他希望能够在家里办公，就是我们通常说的 SOHO 对吧、 哎、 嗯，那后来呢，他在30多岁快40岁的时候实现了这样的梦想。 嗯， 用的方法是什么呢？折纸。 嗯，对，嗯， 我们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视频，我们先来看一看他是通过什么样的折纸的产品让自己经济解放了。 子供の頃からずっと自分で仕事したいなとかずっと思ってたんで、まあ夢が叶ったって感じですかね。27歳の時に普通の会社員で普通に暮らしていたんですけれども、図書館でペーパークラフトの技法薬科という本をたまたま見て、そういう輪ゴムを使った作品のなんかものすごいなんか興味を覚えて、まあ2008年に、まあ、40でもうどうしても会社に行きたくなくなってまあ独立を決めた途端に出版社から本を出しませんかって話が来て、紙からの型紙を集めた作品集です。本を切ってそのまま作れるというタイプです。翌年に本を出すことができました。なんか本が一時期大量に売れて、まあ1200万ぐらいだったと思うんですけど、まあ、そのおかげで家のローンがなくなりました。ちょっと数えたことないですけど3000とかそんなもんじゃないですかね。まあまあ500円から700円ぐらいですね。1枚とか限られないですけど、まあ紙で作ったからくりですね。まあ重りと輪ゴムとあと紙だけっていう感じですかね。あと磁石も使ってますね。はい、僕は人を喜ばせようとか驚かせようと思って作品を作っています。一番最初に出したのがこの潰れる車という作品なんですけども、こうこれはこう潰して戻るだけでは面白くないん で車の後にこのワニを出したんですけども、こう押して口開けたら中に亀がいたりとか、こういうプラスワンを大切にするようにしました。なんか適当に試行錯誤してたら偶然面白い動きができたとか、あとまあ最初からこういうのを作りたいと思って作るものもあります。狼の皮をかぶった羊は全部紙だけです。中に紙のバネが入っていまして、でそれで動きます。まあ、この桃太郎も今ことこのユタリダツ君も紙だけですね。 不知道刚才在花椒平台上的小伙伴有没有跟我们一起看这个非常有意思的视频哈。我给大家讲一下这个视频里主要讲的一些事情这个大叔呢，他就在自述哈，他说我很小的时候就希望不去上班我27岁的时候呢是一个普通的上班族，我就在想怎么样才可以不去上班呢。后来呢，他就想起了他年轻的时候看过了一本折纸书然后他就开始钻研这个折纸书里边的一些门道，就创造出了自己的一种风格吧做了很多的这个折纸玩具。 哎，对，没错。这个后来呢，大叔不上班之后靠这个过得也不错， 过得不错。 大叔呢，这个买房子了，而且呢，就是靠这个折纸把房贷还清了。 跟大家说，就是这个宅男吧，他创造的这个折纸的产品，不是我们那种简单的就用一张纸折出来的玩具 对， 它看起来挺复杂的。 对，比如说 很立体。 对，比如说有这样一个折纸的玩具就是一个它用折纸纯做的一个地球仪。 是的 这个地球仪呢其实是有很多个这种三角形的折成三角形的大概这种模块然后拼凑在一起大家就是组合在一起就会组成一个地球仪当你去旋转的时候呢它会可能 啪自然的散开， 嗯 啊，但是我不知道他用的是多少个，如果他用的，我觉得用七个的话，如果折的话，可能比较有意义，象征七大洲嘛，啊，我呸，五大洲七大洋，啊。 总之就是他在每一个折纸的这个玩具里都放了不止一个梗啊，他自己说之前呢做了一个可以张开嘴的鳄鱼，后来呢在这只张开嘴的鳄鱼的嘴里放了一只小乌龟， 放只小乌龟， 嗯，还有就是这个披着羊皮的狼哈，这个狼自己它可能内部有一个什么的小机关哈，就是这个狼自己可以把这个羊皮哎拿起来哎又放下来， 对， 就有一些这样的小机关让这些折纸的产品特别的灵动。 对，特别的灵动，而且就是有的这个，我看它的设计的这个小东西，我觉得还是有很多我觉得 故事性的。 对对，因为这个大叔他是不上班了嘛， 是的， 对吧？他的这个产品，我觉得对于很多上班族来讲是有很多这个解压的作用的。 嗯 啊，我不知道你见没见过有一个叫做什么，就是解压豌豆的那种， 嗯， 就是一个橡胶形状的一个豌豆的样子， 嗯， 就是你会挤，然后就把那个豌豆挤出来， 嗯， 然后一松手，那个豌豆又会回来。 你别说，我小的时候特别喜欢做手工 啊， 那个时候不是有劳动课吗？ 嗯， 可喜欢做手工了。那时候我记得我们做的是什么？霸王龙啊，就也是那种很立体的那种手工，但是这些年真的是很少做了。这些年成年人中， 这些年都过双十一双十二了。 这些年成年人当中呢，流行一种我觉得是类手工吧，啊，也是需要动手的，叫拼图 啊， 就也是特别修心的，特别减压，弄一千块来，坐那儿自己拼。 大家都不好好上班是吧？有的还会就是比如说什么去学个画画，我看有那种什么自助画油画的。 是的，零基础学油画。 啊，对对对对对。 总之呢，看完这个视频，让我又想到了那句话：梦想还是要有的。如果有一天实现了呢，对吧？ 啊，对。然后这个时候看我们的花椒直播平台啊，然后这个圈圈圈呀，很早就跟我们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就跟我们打招呼说早，哎，圈圈你早，圈圈我看他的。哎，刚才圈就有一签名，好像也是一个主播， 人家是叫圆圆圈圈 啊，圈圈， 嗯， 对。 然后呢，这个 Summer 也跟我们说是英文歌，刚才我们跟大家送了一首英文歌， 对，仰帆，表弟仰帆啊，这是应该是我们同行。 也欢迎小川跟我们打招呼说早上好， 哎，小川， 嗯， 小川同学啊，小川同学今天是应该是第一次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欢迎小川同学，欢迎欢迎欢迎， 欢迎大家， 欢迎， 小伙伴们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有一些什么样的梦想， 哎，对， 大小都可以， 大小都可以，好像是不是这个不上班大家就不要说了，不上班算一个啊，就除了不上班之外的大家有什么梦想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 嗯，好，北京时间来到了7:58，我们送给大家一首好听的英文歌，在整点的报时之后，我们继续回到微微一笑。 My lover's got humor, she's a giggle at a funeral, knows everybody's disapproval, I should've worshipped her sooner, if the heavens ever did speak, she's the last true mouthpiece, every Sunday's getting more bleak.Fresh poison each week. We were born sick, you heard them say it. My church offers no absolutes. She tells me worship in the bedroom. The only heaven I'll be sent to is when I'm alone with you. I was born sick, but I love it. Command me to be well. 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FM98.2兆赫，AM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挂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脑洞大开的话题讨论，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早晨不无聊，全天才有的聊，一起来微微一笑。 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收看我们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每天早晨都陪伴大家的微微一笑。大家早上好，我是孔文。 大家早上好，我是王爽。好久没见到大家，提示大家我们的收听和收看方式可以通过 FM98.2 和 AM927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如果你想看到我们现在正在直播的画面呢，不仅可以来到我们的粉丝聚集地花椒直播平台，找到活力982的房间就可以看到我们了。同时还可以通过关注我们自己的微信公众号982魔力工厂，现在就在我的左前方有一个二维码，大家可以扫一下这个二维码啊，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982魔力工厂，点击下方的视频直播，同时还可以来到北京时间 APP 找到北京青年广播的房间，也可以看到我们现在正在直播的一个画面了，跟我们互动起来。 没错啊，我是刚才给你切了一个你的特写的一个近景啊，因为刚才我们的网友说了，小川同学他说我喜欢女主播，以后每次都会来捧场。哎呦， 谢谢， 第一次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就吸粉喽， 圈粉了 啊！小川同学，你要说到做到哦。然后 谢谢小川，希望常见到你。 对，你喜欢女主播，男主播你给评价评价好不好？接下来呢，继续我们今天跟大家带来的很多有意思的好玩的一些话题。 接下来我们会跟大家聊一个咖啡品牌的事儿哈。我们经常会在这个微微一笑里就是聊到它的一些新动向，因为毕竟这已经不是一个咖啡的连锁品牌这么简单了，它甚至变成了一种咖啡文化。 咖啡文化是很多年轻人的生活方式啊。其实也会听到很多就是我们的同事去说，比如说这个吃完午饭之后就一定得来一杯那东西。 Starbucks 啊，对，要 星巴克， 对，要不下午就这活儿吧，就没精神头干了。 是的， 啊、 而且 都靠这盯着。 因为它的这个商品的包装啊，和周边的这些衍生品，做的也是不断的推陈出新。比如说每年这个年底的时候，它的杯子就会变成红色的， 变成红色的， 然后每年还不一样， 每年还不一样。 所以这个时候呢，大家就会在朋友圈看到有人晒这个，晒它的这个纸杯。 对啊，而且呢，还会有就是，会有专门的这个玩家或者是卖家就把这个杯子啊一些周边的衍生产品作为自己的一个生意。 我见过收藏这个就是专门收藏这个星巴克咖啡杯的人。 我也见过呀。 是吧？ 对呀， 这个收藏挺烧钱的。 对，嗨啊，你说的是烧钱是不是？ 对 啊，对，我跟你说，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知道的事儿啊，就以前啊认识一对这个朋友，人俩呢是情侣啊，就说呢每到一个地方之后呢，就在当地的这个星巴克是买一个那个有字儿的这个杯子你比如说什么国内的什么有什么哈尔滨呢、什么 那叫星巴克旅行杯 啊，对，星巴克旅行杯， 它是每个城市的名字加上这个城市的一些风景。 对，你看我不怎么喝的，我也不太熟，但是我知道有这么一杯子。 是的， 对，有这么一杯子呢，然后呢也就是为两个人这个怎么说，爱情的纪念，爱情的旅程啊， 像到一个地方打了一个卡似的。 哎，对，到一个地方打一卡，然后一站，然后就那什么的，然后后来结果，咱俩人没走到一起， 分手连 啊，分手了。你说完了之后这杯啊，完了后来那哥们儿 悲剧了， 对，悲剧了，说你家缺喝水的杯吗？跟我那儿拿来。 我还以为分手的时候这俩人要抢着分这些星巴克的杯子呢。 我他们买的话都是一对儿 啊， 你比方说就是同样来到一个地方，我买俩，你拿一个，我拿一个对， 我也见过很多很多这样的旅行者哈，也是通过这样的方式给自己留一个纪念去打卡，这也说明这个品牌确实在它的这个品牌衍生品和品牌文化方面是用了心思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跟大家说一说，说星巴克全球第一家海外烘焙工坊要在中国上海盛大的开幕。 哎呦，烘焙 这个其实大家，我不知道这个喜欢星巴克的小伙伴应该是比较了解的哈。说这个星巴克是诞生在美国的西雅图有一些去美国玩的小伙伴就会去这个店里打卡，说哎呀，世界上第一杯这个 星巴克就在这儿诞生的，对吧？ 嗯、 会在那到那儿喝一杯、 嗯， 啊，那个呢也是一个烘焙工厂啊、 嗯。 那这次在上海建设的这个烘焙工厂呢，近3000平方米的总面积，比这个西雅图的元老啊整整大了一倍。 啊、嗯。哦真的是投入力度非常的大啊！ 是的， 其实简单的跟大家描述来说呢，就是这是一家集咖啡厅、餐厅、 嗯、 图书馆、 嗯、 周边的商店、 嗯， 还有生产工厂于一体的全感官，他们叫全感官的咖啡世界。 嗯，因为刚刚孔文也提到了说，我们现在的时代啊是这个消费升级的时代。 哎呀， 嗯、 对 嘛。也发现这些就是比如说，哎，我卖饭的。卖这个餐的，卖美食的、 嗯、 卖饮品的、 嗯、 我都不单单要卖这些东西了、 啊、 我得卖体验。 对，没错。 所以这个这次来到上海的这个咖啡烘焙工厂哈，它不仅卖咖啡， 嗯 啊，它卖的东西有这么几种：咖啡， 咖啡， 甜品， 对，必须的， 茶， 中国茶， 酒、 啊、对，我经常去星巴克干的事儿就是你给我来一杯中国茶。 因为现在这个中国茶哈在美国也正是一个潮流的时候、 嗯、 啊，大家都开始养成这个喝茶的习惯了、 嗯、 也觉得喝这个奶茶呀或者是一些中国茶是一件非常潮的事儿，所以这次这个烘焙工厂里也融合了茶的概念，它的二楼就有这样一个茶工坊， 嗯， 都是卖茶的。 哎， 然后呢除了这些产品之外啊，在这个咖啡工坊里就是你能看到整个这个咖啡从咖啡豆收割啊到最后研磨冲泡出一杯咖啡的全过程 啊、嗯、这样啊。这个时候我们的这个花椒直播平台啊，我们的老朋友战神马明来打卡啊、嗯、欢迎马明，欢迎欢迎欢迎。其实看到这个星巴克这个大的动作，这个烘焙工厂的时候，你知道让我想到了什么吗？ 嗯， 这河马先生 啊， 啊， 河马生鲜， 然后河马生鲜是不是有是不是有这个就是很多很多类似的地方？ 是的， 对吧？ 就是它 是 注重体验， 对，它是一个综合性的一个体验区， 而且注重就是自主， 没错。 嗯 嗯， 我们可以给大家看一看这个即将开业的这个星巴克的烘焙工厂啊、 哎， 它的一些图片吧， 大 家就有比较直观的一些感受了， 看一下， 确实是大。 哎，这种装修风格应该是你喜欢的。 比较喜欢，对，它其实用的这个颜色就是原木色， 哎、 嗯、 哎， 感觉也是比较整洁， 哎，对， 空旷， 嗯，这个是大家在应该是在自主就是自己磨咖啡的一个画面吗？ 对，你可以自己去磨这个咖啡豆啊，它有一些体验区。 嗯嗯， 我们也可以看到它的这个门脸哈，门脸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大，而且和这个上海的夜景啊。 嗯 配起来感觉又是不一样， 是一种融为一体的感觉， 嗯 啊，非常的漂亮， 嗯， 这个是，而且加入了很多这个就是装修风格上加入了很多这个中国的元素。 是的，这次他们用了中国的这个活字印刷的这个理念啊，把很多中国字刻在了墙上啊，这是一个在甄选咖啡豆的这样的地方， 嗯， 确实能够感觉到浓浓的咖啡文化。 对对对，也体现了我觉得他们还是非常非常非常重视中国市场的。 是，当然、 嗯、对。 所以呢在这个上海或者上海周边的小伙伴们，如果你们对咖啡很感兴趣， 嗯， 如果你们想了解更多的咖啡的知识，其实咖啡是挺有门道的这么一种饮品吧啊、 嗯、 从它这个咖啡豆的来源呀，从它的这个香气呀、口感，包括冲泡的一些方式哈、 嗯、 其实门道特别多、 嗯嗯、啊，对，这让我想到了这个在欢乐颂一啊、邱莹莹，那、后来找一工作不就是咖啡店的这个店员嘛？ 是的，是的， 对吧？人小姑娘一开始什么这儿的咖啡那儿的咖啡，人都弄不清啊、就一个豆儿一个豆儿的尝， 然后就是把自己弄了失眠了， 啊、对，把自己弄失眠了啊！就是从那个时候啊，她才知道哇，这咖啡原来还有这么多的区分品类和学问， 嗯 啊，感兴趣的朋友不妨有时间啊，在上海真的是去可以体验一下， 是的。 嗯， 接下来我们跟大家分享一件我觉得这两天也是比较被大家关注到的一件事儿吧哈、就是在这个我们的朋友圈里啊，经常会看到这样的一篇文章，这样的一种标题，说第一批90后已经点点点儿，第一批80后已经点点点儿，这点点点儿大家来给我们填个空呗。 对， 总之我们之前好像分享过一个说啊，这个90后已经开始秃头了 啊，就是80后已经开始变成中年油腻男了。 怎么都是负面的呀？ 对，然后现在我觉得这个话题挺有意思的，因为在我们的这个很多听友网友都是。就是起码是80后， 嗯，都是青年人， 对，都是青年人，因为我们这是北京青年广播啊，嗯，大家带来的都是非常年轻的啊，一些积极的、有意思的、有趣的这样的一些内容，大家不妨跟我们互动一下啊，就是现在的这个生活状态是什么样的？生活状态是什么样的？跟我们来分享一下。你觉得自己还年轻吗？你觉得自己还有活力吗？你觉得自己还有激情吗？ 这三个问题有点挑衅。 这什么？ 感觉这三个问题就是不想好好说话。 不想好好说话。 我们想跟大家分享的呢，是说这个，出现了一篇这个反这种潮流的文章哈，说的是第一批90后、80后、70后到底招惹谁了？天天要被你们写到文章里啊，说啊第一批这个某某后怎么样了？ 哎， 我跟大家也找了一些这样的图，我们可以来看一看这样的标题哈。首先是这个90后的吧，首先是80后的。 哦，对，我们先看80后吧。先看80后来。这标题啊，有很多文章是这么起的，叫“油腻的中年”，冒号啊，第一批被清退的80后。 嗯 啊，这也说什么？就是在工作当中，应该是可能遇到了瓶颈。哎，对对对。然后还有标题是这么写的：第一批80后已经步入中年？问号。啊，网友回答：我以为自己还是个孩子。啊，我觉得这说的很含蓄了，基本都是大家，我自己还是个宝宝嘛。 嗯 啊，对，是这样。 就是能感觉到对于第一批80后的这些描述哈，跟这个衰老有关。 对，然后啊，我们紧接着这个来说这个90后啊，我们借一个标题来衔接一下。第一批被90后气死的80后。我们来看一下90后。 这不挑事儿吗？ 对，也不是挑事儿啊，来，我们跟大家乐呵一下。 看看这些标题党们都是怎么起标题的。 对，然后说第一批90后的身体已经垮了。 怎么回事呢？ 90后。吃鸡呗，不睡觉， 打网游 啊。对，然后昨天我看到啊，就是我也会平常，因为这个就年轻人的东西啊，可能是咱们工作的原因，也可能是有自己。 你也是年轻人。 对呀，对，当然了，就是我最近关注这个吃鸡的这个游戏啊。就昨天，然后一个游戏主播啊，他上来之后他就立了一 flag。他说我今天要杀到888杀，如果不够的话，我就不睡觉，不下播， 就废寝忘食。 对对对，然后是从昨天下午11点就开始打啊，应该是我估计到今天早晨才能够完成这个任务。啊，因为这个可能这个大家玩这游戏的朋友们可能知道，完成888杀是一个什么样的目标。啊，一个非常非常巨大的目标，所以说就是那累的嘛，不睡觉。 就年轻呗，火力壮呗。 啊，年轻火力壮啊，那就是 精力旺盛。 很多人为什么秃了呢？说可能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啊，就不睡觉。我们再来看一下00后啊。 这00后应该是非常非常年轻的，对吧？第一批00后今年刚好17岁。 对啊，第一批00后已经开始相亲了。第一批00后已经开始用3000块一瓶的护肤品了。啊，这个我倒是看到过一个类似的调侃的文章，就是说以这个化妆品、护肤品来区分什么80后、90后和00后。啊，就是很多我那个时候我看到那篇文章之后，我也开了一下眼界啊，开了一下脑洞，就是原来还会有这么多的化妆品的品类。啊，甚至某个品牌里都会有不同的品类，然后不同的品牌之间也会有不同的差距。 然后也会发现现在的这个小学生们用的这个护肤品跟我们那时候真是不可同日而语。 哎呀，老贵了， 老贵了， 老贵了。 总之我们想跟大家分享的这个什么某某后已经怎么怎么样了这样的标题呢，想跟大家说的是，起这种标题的人我觉得不太友好。 对， 因为其实我上研究生的时候啊，我的导师就跟我说，说所谓的这个80后90后哈，只是一个模糊的区分。其实你说这89年的人算哪个后呢？你说他是80后的特征更明显，还是更靠近90后这个区间？ 那我觉得这个区间可以放大一点啊，86年之后的都可以靠90后。我们以后都以45入的方法来区分一下。 总之我还是相信，就是每一代人吧，每一代人里都有他 就是当然有一个比较鲜明的特色了啊，但是每一代的年轻人还是各种各样的，什么样的都有，对吧？大家现在都说90后哎喜欢打网游，然后那个这个比如说这个不是很爱学习啊，或者有这样的一些观点，但我觉得上进的90后我们也见过很多， 哎，对 吧？ 对，其实虽然说是生活在不同时代的人啊，某个时代有每个时代不同的一些特点，但是我非常认可就是央视的评论员白岩松老师他说过的一句话，就是说他说每一代人的青春可能都不是容易的，都不是一帆风顺的， 是的， 就每个年代有每个年代的特点，大家也不必就是我觉得就这种标题党的文章啊，大家看着乐呵乐呵就得了， 大家千万别往自己身上套， 别往自己身上套，乐呵乐呵就得了啊，咱就即便说的那个咱就说的那个就怎么说叫切身一点吧，咱就说即便您岁数不大啊，头发上头发真不多了，也没关系，实在不行您还能种啊， 你还能戴假发呢， 你还能戴假发呢，对不对？生活是一种心态，咱怎么着都得乐呵。 总之我还是特别推崇就是西方有一种观点哈，叫说我们要去过一种无灵感的生活。什么叫无灵感呢？就是说我首先我不会用这个年代去给自己定义，给自己贴标签儿。然后呢，我觉得我任何时候都可以去跟年长的人交朋友， 对， 也可以跟年轻的人打成一片。我不会说哎这事儿哎我已经年龄大了我做不了，或者说哎呀我还年轻呢我过一年再尝试，不给自己设下各种各样的限制， 对， 过一种无灵感的生活， 哎， 推荐大家。 对对对，没错啊，反正我觉得就是好对世界的一个好奇心， 是的 啊，包括身体的这种活力，我觉得这是本质吧，一些根本，这个东西我觉得大家一定要去遵循，比如说无论在什么时候我们保持一个健康的生活状态，大家多去锻炼啊，多去这个发现世界的美好，其实其他的一些困难啊，我们都抛在脑后， 给自己设的限制越少你就越自由， 哎，对，这点应该向你学习， 送给大家一首好听的英文歌。I'm a dead lake like 1,000 pounds of dynamite, like dynamite. 我们的花椒直播平台啊，刚才小川说他是90后，马明说他是80后， 嗯， 啊，就是跟我们分享了一下他们的年龄， 嗯， 啊，就是再说说你们现在就是怎么样一个生活状态啊， 嗯， 就是大家可能聊起来之后，嗯，对吧？就比如说我们去嘲笑你们，可能就会啊找到更好的点。嗯 好，接下来跟大家说一些这个海外的有意思的事情哈。 嗯，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哈，可能大家都有这种印象，就是非洲的这个人民哈， 嗯， 比较喜欢扎这个小辫子， 对，小脏辫， 嗯，小脏辫，这叫小脏辫。 对， 我们可以给大家看一看这个图。 对，因为这个脏辫啊，我是特别的喜欢，我觉得特别酷。 是吗？ 对，我觉得特别酷。 那你可以去尝试一下呀。 那我得把头发留多长？我这个 可以接发。 是吗？ 嗯 啊，对。 其实这个对于留脏辫的非洲人哈， 嗯嗯， 我一直以来都有一个困惑。 那，哎，你什么困惑？ 怎么洗头呢？ 对， 洗不洗呢？究竟？ 哎，对，这确实是个问题啊， 嗯， 因为就是再给大家看一下啊， 嗯 嗯，这个。 就是把满头所有的头发都编成辫子，嗯， 对， 而且这个非洲人的这个辫子里呢，嗯，还会放很多好看的这个装饰。 对，因为我就是非常喜欢的一个歌手啊，是从这个好声音的舞台上出来的，这个陛下， 嗯， 啊，他第一次登上这个好声音的时候就是满头的脏辫， 嗯， 啊，而且这个姑娘唱的是摇滚，啊，狂野的风格呢，还有一张就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个面庞， 嗯， 哎呀，我太酷了，我觉得这 口味好重啊， 太酷了，我觉得这个姑娘。对，嗯，啊，就然后这歌就我要像梦一样自由，哇，太酷了那种。 嗯， 你接着聊来，我想会儿。 总之呢，今天我们来跟大家说一说，就是首先呢，告诉大家为什么非洲人会喜欢这样的发型哈，这样的发饰。 哎， 因为大家也知道这个非洲人的这个基因哈，导致他们的这个头发。 嗯， 自来卷特别多， 对，自来卷特别多，哦，就是 而且比较硬。 哎，对对对，就是说，如果大家就是不去编这个辫子呢，就会成为什么样呢？嗯，就会成为最近也非常火的，就是赵英俊的那个发型。 啊，对，我想到也是 赵英俊，赵英俊的发型啊，大家想象一下，就是就炸了。 他那个是烫的吧？ 他的应该是吧， 哦，应该是 啊， 没听说过是混血，啊， 对对，没有长挺白的啊，而且还来过我们的节目做过专访， 嗯，看到过， 对对对对对，嗯，就会成为赵英俊的那种发型，就炸了， 就是满头泡面， 啊，满 就不仅是有这自来卷，不仅头发特别硬，而且这个卷特别小， 哎， 啊， 嗯嗯， 所以这个头发呢就看起来有一点乱糟糟的，疏于整理， 哎，嗯， 所以出于这个考虑呢，这个他们就喜欢把满头的头发都编起来， 嗯， 这样看起来会整齐一些。 对对对，而且呢就是扎起来之后吧， 嗯， 这个扎的过程， 嗯， 在非洲来讲它也是一个，首先编这个辫子它不是每个人都会编， 嗯， 你也得找专门的人去编， 嗯， 你编找人编，你得花钱吧， 嗯， 对吧？所以说这个钱好像在非洲还不便宜， 嗯，这就是稍微有一些经济实力的人才能够留这样的发型， 哎， 才能够留脏辫， 对，你就说就是扎一次， 嗯， 啊，然后 拆一次， 对，花一次钱， 嗯， 你不可能说我今儿扎上之后，我今儿晚上洗澡然后就给拆了，明天再没那么大功夫，是不是？ 对，通常情况下我觉得一两个月都不会拆， 嗯， 所以接下来告诉大家就是这个脏辫怎么打理。 对，那么问题就来了， 嗯， 脏辫怎么打理， 嗯，俩字儿，不洗不打理。 这个早清口味有点重啊，这可能跟大家开一玩笑，这不洗肯定是不行的， 嗯， 你在非洲可能这个温度又比较高， 嗯， 啊，对吧， 嗯， 它 他是来吧，爽儿来揭晓一下答案吧。 首先其实是洗的少啊，啊，就 洗 的这个频率没有那么高。然后他洗的时候呢，就是基本上就是把这辫子就是揉一揉搓一搓啊，就是洗的比较比较粗糙吧，啊，大概就是这样吧，头皮冲一冲，不可能彻底的去对它做一个清洁。 哎，对，就基本是大概是什么样子呢，就是把洗发水直接抹一头，然后就反正就大概就冲吧， 就齐活了。 哎，对，就齐活了，能到什么样就是什么样吧。 嗯， 啊，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啊，跟大家揭晓这个谜底，不知道大家能 总之这个发型我这辈子也是要体验一下的。 哎，你赶紧呗。 我觉得这辈子得体验一下光头，还得再体验一下脏辫儿 啊！ 八十岁之后吧，反正那时候也不能看了。 我刚想跟你说下礼拜呢，哎，要不这么着，我今儿一会儿下节目之后，我就给你找编脏辫儿。 要不让你先接个发，你先体验一下，我看看效果。 要不我还整赵英俊那个，我整赵英俊那个，你整脏辫儿 可以。发型对一个人的这个形象特别特别的重要、啊、 哎，特别重要、嗯、 确实是这个我觉得中国人的这个对于发型的打理还是 偏保守 是的啊、你像这个我在日本了解到日本的这个人民，他们无论他们是留短发还是长发还是怎么样的发型、一个月都至少去一次理发店，这是最少最少的、然后呢会精心的打理一下，因为这个头发精不精神哈，涉及到你这个人看起来精不精神。 哎，对，然后前段时间其实在网上有这个也是有才的网友朋友们恶搞，就是比如说现在当红的一些这个男演员啊、男影星啊，就是颜值非常高的，我们也曾经管他们叫过什么什么什么什么鲜肉之类的啊，就这样的一些男演员，大家给他们去 P 图，找出来他们这个非常英俊帅气的这个照片，然后把他们头发给他们 P 掉， 换发型 换发型，然后就给他们 P 成什么地中海啊，或者纯粹 P 成一光头，然后放到网上说，如果你的偶像变成这个样子，你们还会爱他吗？ 我给他送个帽子。 给他送个帽子。但是其实确实是啊，就是无论说你的面庞有多么的英俊，就是包括那些真的是靠脸吃饭的男演员男影星，给他们做一个那个 P 图之后，也确实变得不是那么好看，所以足见发型啊头发对一个人的重要性。 确实是这样。 对。 好，北京时间来到了8:27，快28分了，马上我们会有一个半点的片花，送给大家一首我非常喜欢的歌。 那、非常喜欢的歌是 Lost Stars， 这是来自去年的一部电影，音乐电影叫这个 Once Again， 应该是再来一次啊， 再来一次啊，对，然后也跟大家做一个预告啊，在下半个时段我们的今天的特别的板块是叫来爽爽跟大家再次隆重的揭晓一下， 是我们和这个团市委合作的一个特别节目，叫北京青年榜样啊，待会儿会给大家迎来两位青年嘉宾。好，送给大家这首 Lost Star。 Just a boy caught up in dreams and fantasies. Please see me reaching out for someone I can't see. Take my hand, let's see when we wake up tomorrow. Best laid plans, sometimes it's just a one night stand. I'll beCupid's demanding back his arrow. So let's get drunk on our Tuesday. God, tell us the reason we get this wasted on the young. It's hunting season and the lambs are on the run, searching for meaning. But are we onLost stars, try to lie. Oh no, 聆听未来，一个年轻人的生活社区，生而不同，一个全媒体的可视电台。大家好，我是 Coco 李玟，欢迎关注 Fresh Radio FM 98.2。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聆听未来，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罗大佑，你是未来的主人公。 大家好，我是海泉，欢迎您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杨坤，欢迎收听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活力982，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尚文杰，祝贺北京青年广播 FM 98.2热力开播。 大家好，我是虎云，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萨顶顶，欢迎收听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们是 郭掌村， 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挂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脑洞大开的话题讨论，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早晨不无聊，全天才有的聊，一起来微微一笑。大家早上好，北京时间的8:32，欢迎大家继续的关注微微一笑，我是主持人王爽。那现在正在为您呈现的呢，是团市委和北京青年广播共同打造的新时代新作为北京青年榜样的特别节目。大家不仅可以通过 FM 98.2和 AM 927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时还可以通过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982魔力工厂，点击下方的视频直播来收看我们的节目。在刚刚过去的19大中，在19大报告里，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他说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强。我觉得在这样的号召下，我们北京青年广播也是备受振奋。那我们北京青年广播呢，和团市委一起，为了向大家展示我们身边的这些青年榜样们，他们的所作所为，他们的一些感人至深的这些事儿啊，我们特别策划了这次的北京青年榜样的特别节目。那么从今天开始，我们会给大家推出这个系列的节目。那每一次在系列节目中呢，我们都会邀请到2到3位在北京青年，在2到3位的北京青年榜样啊，那么来做客我们的微微笑的直播间，聊聊他们对于青年担当的理解，倾听他们的榜样的故事。同时我们也会一起探讨如何深入的实践19大精神，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那此时此刻呢，在我们的直播间里已经有2位青年代表，也是我们的北京青年榜样，坐在了我的身边啊，让他们先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Hello， 大家好，主持人好，我是来自石景山区红旗小学的音乐教师，我叫田庚。 哇，我能说你的声音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好听 啊！谢谢。 你很适合做一个广播节目的主持人呢。来自石景山区的一位音乐老师田庚，欢迎你。还有另外的一位美女坐在旁边。 Hello， 大家好，主持人好，我是来自平谷区七彩阳光康复中心的主任。我叫王小月。 大家看到他们两个就是面孔非常的年轻哈，坐在这里，但是待会儿他们会给大家带来他们 特别不一样的故事，因为之前我也看过他们两个的资料啊，觉得他们做了非常了不起的事情。那他们今天呢，每个人准备了一小段关于自己所做的，在自己的岗位上做的事情的这样的一个演讲。首先我们请到王小月吧，好，来到我们的表演区来跟我们说一说你的故事啊，你现在可以过来了。在小月准备的时候呢，我先跟大家起个头哈。大家看小月非常的年轻，也很漂亮。她今年只有29岁，但是她已经是31个孩子的妈妈，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我们让小月来跟我们讲一讲。好，小月，你可以开始了。 大家好，我叫王小月，是平谷区七彩阳光康复中心的主任。今天我宣讲的题目是可以独立吃饭、午休、如厕、欢乐游戏，但他们要为此付出经年累月乃至将近一生的训练。他们就是平谷区七彩阳光康复中心的一群星星的孩子，而创办这所学校的我就是这群孩子们的妈妈。我今年29岁，29岁却是31个孩子们的妈妈。最大的孩子是我的哥哥，他患有精神重残，每次犯病他六亲不认，见人就打。每当他想发泄情绪要打人的时候，我都会拦在前面告诉他，哥，你打我，打小妹，别打爸妈。记得那年暑假，哥哥打完我情绪失控地跑出了家门，就这样哥哥丢了，妈妈抑郁了，爸爸更是责备我没有看好哥哥。我后悔又自责，一家子每天外出寻找，终于找到了鼻青脸肿、嘴角流着血的哥哥。他哭着对我说，小妹，我饿，我找不到回家的路。看着哥哥前胸和后背上全都是皮带和鞋底的伤痕，我就从心底里发誓，一定让他有尊严地活着。那一年我12岁，因为家里贫困，只能在学习之余和爸妈一起照顾哥哥。整整7年的照顾，直到哥哥能够自理了，也在各级政府和好心人的帮助下找到了适合的工作，爸妈也对生活有了向往和希望时，我就有了想把自己的康复经验服务于社会的想法。在从事6年特教工作的我，从小的经历就让我懂得了幼有所育若有所扶的重要性，也让我知道了特殊儿童在康复期接受教育的重要性。于是2015年年底，我毅然辞去了工作，创办了平谷区七彩阳光康复中心。从家里拿出所有积蓄，却只能租得起一栋没有取暖设施的房子。虽然我给孩子们装上了空调，但没想到的是那一年的冬天会那么冷，水管都冻裂了，午饭我只能在家给孩子们做好，用被子包着带回学校，碗筷带回家洗净，孩子们午休时我必须在每个孩子的脚下放暖水袋。我知道这样下去肯定是不行的，于是2017年7月，我就开始给孩子们找新家。几次半路头晕恶心，以为中暑了，结果去医院检查，我怀孕了。

妈，妈，来，来，老公被这个场面吓到了，他对我说，他为什么要叫你妈呀？我没有说话，只是拉着老公的手，推开了我每个班的教室，孩子们都扑过来叫我妈妈。老公也被这个场面打动了，付出终有回报。很多人来关注我们这群孩子，残联为我们积极链接资源，好心人捐款捐物。我也会用心地守护着这群孩子们，他们需要回归于社会，有尊严地活着，幼有所育，若有所福，这就是我的目标，也是我奋斗的动力。让我们共同行动起来，关注特殊儿童，关注特殊群体，让世界充满爱。谢谢大家。 谢谢小月给我们带来这么感人至深的一段宣讲哈，我觉得我们早间的微微一笑很少有这样煽情的时刻，我坐在这里屡次觉得很动容，很泪湿。这个故事不仅是很柔软很善良，而且我觉得很有力量。我们待会儿再来共同再次去分享和问问小月这个她的作为31个母亲啊，31个孩子的母亲啊，她的一些心路历程。那接下来呢，我们会请出另外的一位青年榜样，他是来自北京市石景山区红旗小学的音乐教师田庚，他有着非常好听的嗓音。那在他出场之前呢，我们先给大家放一个他的工作视频。 大家好，我叫田庚，我的工作单位是石景山区红旗小学。红旗小学既是我现在的工作单位，也是我的母校。2001年我从这儿毕业，现在呢我教音乐是第6年了。我觉得在这6年之中，我和孩子们可以说是在同步成长吧，越来越觉得这种全面教育的重要性。现在呢，我也希望，用我的学识，用我的能力，去影响更多的人，带领更多的人接受这样的全面教育。整个社会都非常关注学校的教育。我们说，全面教育可以给孩子们未来带来更多的选择，尤其是生活上的选择。这种选择不单单是职业上的，我觉得这种生活上能够凭着自己的爱好做出选择，这是真正的美好生活。 我们有请田庚。 大家好，我叫田庚，是来自北京市石景山区红旗小学的一名音乐教师。可能很多人都不会想到，我毕业于北京工业大学计算机学院，我学的专业叫做信息安全。这个专业和音乐没有交集，跟教育毫无关系。我学了4年的密码学，最后来到了小学教音乐课。知道我要当老师，我的同学都吓坏了，尤其是我的那些学弟学妹，让他们觉得我们选择的这个专业特别的不好找工作。其实呢，我觉得我需要郑重的澄清一下，信息安全这个专业就业前景还是很好的，但是我最终做出了现在这样的职业选择，并不是迫于无奈，而是在我的身上发生了一些故事，让我觉得成为一名音乐教师是我真正的使命。我现在教音乐已经是第6年了，今年我刚刚送走我从1年级带的第1届毕业生。我看着他们在毕业典礼上唱着自己写的歌，我特别的骄傲。也许这些孩子在未来可能不会成为音乐家，即便他们真的成了音乐家，多半也是他们自己的功劳。但是我相信，如果有朝一日，他 他们愿意选择从事和音乐相关的行业，那他们一定能够在那个岗位上为我们的社会做出贡献，因为我知道他们有能力，有能力去做出选择，能给别人的人生带来更多的选择，我特别的有成就感。当然，这种成就感应该属于每一位人民教师。在我上小学的时候，我的音乐老师给了我非常重要的影响，对我之后的职业选择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让我有动力，有决心去做和他们一样的事业。我从8岁开始写歌，13岁的时候自学吉他演奏，15岁的时候我在高中组建了我的第一支乐队，19岁起我带着我们的乐队在北京的高校酒吧音乐节做巡回演出。然而让大家没有想到的是，我并不像很多人认为的那样从小在少年宫学习吹拉弹唱，也从来没有参加过任何一支合唱队。可以说我所有的成绩都来源于我在小学接受的教育。我觉得我的音乐老师很神奇，他对每一个学生的深入挖掘，让很多像我这样在音乐上没有特别天赋的人都能够感受到这门艺术的美好，都能够掌握扎实的基础，以至于让我在若干年之后能够通过自学掌握十几种乐器，让我通过自学可以创作编曲。这位老师是一个可以读懂学生的老师，遇到他是我一辈子的幸运。但是也许并不是每个人都能拥有同样的幸运。2009年，我在大学的社团部开办了吉他班，教我的同学弹琴。当时并没有像微信这么高效的交流和沟通平台，我的做广告的方式非常简单，也很原始，就是靠同学之间的口口相传。我觉得报名人数不可能超过10个人，让我没有想到的是，第一期我走进教室发现房间里爆满，只有50个座位，教室里有人站着听讲，让我特别感动。我跟大家说，既然我们能够相聚在这里，说明我们都是志同道合的朋友，我保证每一节课给大家的都是干货。2个月，只需要2个月，我可以让所有人自弹自唱。有的人觉得2个月的时间太短了，但我想说，我自己就是通过2个月时间的自学掌握的吉他弹唱。我相信在我的帮助下，我的同学进步会很快。怀着这样的自信，我开始了我的第一节课。然而让我没有想到的是，这种自信仅仅持续了5分钟，因为我发现我的这些同学不识谱的人比例达到了100%。我当时感到了非常巨大的心理落差，这种落差很大程度上并不是因为我难以兑现自己的承诺，而是因为我发现了有很多人，他们有知识，有文化，有能力，有专业，未来还会有非常好的事业和前程。可是当他们想用艺术装点自己的生活的时候，他们却面临着重重的困难。我想如果每一个人都能够接受优秀的音乐启蒙教育，他们遇到的很多困难其实可以迎刃而解，甚至根本不会遇到。就在那一个瞬间，我想我可以承担的责任绝不仅仅是教会这50几个人弹琴，我想承担更大的责任，我想为更多的小孩子提供优质的音乐启蒙教育， 让他们未来的人生有更多的选择。我想这是一件更伟大的事情。就是从那一天起，我立志成为一名小学音乐教师。4年之后，我拿到了教师资格证，来到了我的母校，开启了我的教学生涯。很多人对我说，等你以后年纪大了，看到你自己的学生因为你的付出在音乐上有所成就，你会特别的幸福。其实作为一个基础教育领域的老师来说，我想我们的幸福点真的没有那么高。我们工作的目标并不是让孩子们在某一学科有所成就，我们希望每个人都能得到全面的发展。我一直在对自己说，我的工作其实是给了孩子们一个希望，一个在若干年之后依然能够凭着自己的爱好做出选择的希望。我在从事着一个给人带来希望的职业，这本身就已经足够幸福了。我想也正是因为这种幸福感，让我和每一个教育工作者一起为发展我们的教育事业贡献着自己的力量。我们总在说，每一个孩子都是祖国的未来。我想可以说，我们的教育工作者在一定程度上就是未来的缔造者。让每一个孩子通过我们的努力拥有更多的人生选择，这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也是我代表所有的老师们对所有的同学们做出的郑重承诺。我是田庚，谢谢。 谢谢田庚给我们带来了一个如此温暖的故事，谢谢刚刚的小月还有田庚，让我们这个早间的微微一笑虽然在这个寒冬中哈，感受到了不一样的温暖。那告诉大家，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和收看到的呢，是来自团市委和北京青年广播共同策划和打造的新时代新作为北京青年榜样的特别节目。您不仅可以通过 FM98.2 和 AM927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时你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982魔力工厂，点击下方的视频直播来看一看我们今天到达直播间的两位青年榜样，来亲身的感受一下他们所经历的那些不一样的故事。我们看到现在在花椒直播平台亮点星灯说，看来今天又有新的故事。是的，今天的新故事挺感人的，挺温暖的。刚刚这个战神满明也说了，他说太感人了，给你们俩点赞，说好样的啊。听完了这两个故事，让我觉得我们的小朋友们哈，他们现在真的很幸福，有这样好的老师，有这样在把自己的点点滴滴关注到基础教育的这些年轻人，我觉得他们真的是身为祖国的花朵，他们的未来让我觉得充满了希望。那么接下来呢，在整点的报时之后，我们继续来跟小月还有田庚来分享他们故事背后的那些心路历程，来跟我们讲一讲他们究竟是如何成为这样的一名老师的，好吗？让我们先送给大家一首歌，我们待会儿再继续回到今天微微一笑的特别节目《北京青年榜样》特别节目。

绘本呀，找一些他喜欢的东西， 嗯， 让他来关注我， 嗯， 慢慢的和他交朋友， 嗯， 将来他就会时间一长，他就会接纳我啊， 嗯， 然后呢，我们俩就从朋友做起， 嗯。以真心换真心， 嗯，对。 刚刚也听小月说了哈，后来他呢自己一手创办了这个叫七彩阳光的帮助特殊儿童教育的这样的学校。我们在微微一笑中请过非常多的创业者哈，我们都知道创业是九死一生，创业本身是非常非常具有挑战性的一件事儿。小月如此年轻，而他做的创业又是我觉得创业中最难的教育。基础教育，帮助特殊儿童的基础教育。我想问问，一开始你有这个想法的时候，身边的人支持吗？你的家人认可吗？ 说实话，开始的时候，确实是不太支持的啊， 嗯。 然后经过自己的努力呀，然后孩子，还有这些社会孩子的进步呀，还有社会上的这些帮助呀，然后政府的这些对我们的关爱呀， 嗯， 慢慢的家人是非常理解和支持的， 嗯，说明你的这个心特别坚持，你从来没有动摇过， 对， 面对这些泼冷水， 坚持很重要， 嗯，那当时你创建这个学校是有一个什么样的目标吗？有一个什么样的愿景？ 我就希望我们七彩阳光的这群孩子，包括这个社会上的这样的一个群体， 嗯， 他们能够，被这个社会所接纳， 嗯 啊，然后有尊严的活着， 嗯， 能够自立， 嗯，非常非常感人哈，啊，我们刚刚聊的是小月的故事，她是31个特殊儿童的妈妈啊，她自己也有。一儿一女，儿女双全的这样的非常圆满的这样的一个职业女性哈。那接下来呢，我们来聊一聊她身边的这个，哎呀，就是声音非常好听的这个年轻教师哈，音乐教师。刚刚田更也说了，说她在做音乐教师之前，她是学计算机的。 是的， 对吗？我们微微一笑来过很多的这个跨界的年轻人哈，来过很多的，我们叫斜杠青年，就是不仅有一个身份，他有很多的角色的转换。但是你这从计算机到音乐老师，跨得很远呀，嗯，有什么难度吗？中间？ 其实是这样的，最大的难度就是别人对我身份的一个看法。 嗯， 就是因为要成为一名教师，首先要需要各方面的认可嘛。包括社会的认可， 嗯， 然后学校的认可，学生的认可， 大家会问，就是你都不是科班出身， 对，会有人有这种疑问啊， 嗯， 你不是学音乐的， 对 啊， 嗯， 但是其实咱们广义的说，没有人不是学音乐的，我们每个人都学过音乐，对吗？ 学过儿歌， 对对，其实每个人都学过音乐，就像我刚才讲的那样，我依靠小学教育给我的这些知识，我可以自学得到这么多东西。 嗯， 那我觉得我算不算是一个学过音乐的人？我觉得我算啊。 嗯， 是吧？这是其一。第二呢，因为我通过了要成为一名教师，我特别是要成为一名音乐学科的教师， 嗯， 我也是通过了考试的， 嗯， 是吧？我证明了我有这样 的 能力， 也凭借你 的 努力去拿到了很多资格、 对对对 资质。嗯， 但是其实这样的话，其实没有什么反对的声音。其实最开始我最大的障碍并不是这些声音，因为我还在做老师之前不会听到这些，其实还是自己那个时候比较纠结嘛。 嗯， 因为我其实一直在想，我学了4年的密码学啊。 嗯，所以你在做音乐教师之前是做什么呢？ 我在做音乐教师之前，我是应届毕业，我就直接到学校了。 哦， 但是在毕业之前呢，我一直在做乐队嘛。 嗯。 然后相当于算是做了3年演员吧。然后我觉得，因为当时我也是这样想，我在舞台上表演的时候， 嗯， 我去写我自己的东西，然后给大家听， 嗯， 那么在这个时候可能是我确实给大家带来快乐了， 你自己也感觉到很快乐。 对啊，但是我觉得不够啊。 嗯， 可能半个小时的时间过去了， 嗯， 我给哪怕我给500人1000人这一场演出， 嗯， 我带来了半个小时的快乐。 嗯， 半个小时过去之后，我们的生命没有任何交集。 嗯， 我就想，如果我能给一些人经年累月的带给他们快乐， 嗯， 甚至带给他们一生的快乐，我觉得那是一件多幸福的事儿。 嗯， 所以我就想到了这个职业。而且我们家可以说是我的母亲是当了一辈子的老师。 嗯， 而且我现在的工作其实受影响最大的还是我小学时候教我音乐的那个老师。 嗯， 我真的是特别崇拜他。 嗯， 但是我们知道，就是小学的音乐教育应该是比较， 很基础， 比较简单的，对吧？啊，只是教教大家唱唱歌呀，跳跳舞 是 吗？ 那我科普一下。 好的，好的。 是这样的，就是现在的咱们的小学音乐教育呢，涉及到的就是四个比较大的领域嘛：感受与欣赏、创造、表现、音乐与相关文化，这都是要涉及的。从小学就开始涉及所有的这四个领域， 是很有深度的。 对，就是比较宏观的说嘛，但在细节上它的难度不会特别大，但是确实可以给人非常扎实的基础，如果真的是把这几个方面都做全了的话，也确实也很不容易，所以我就觉得我的老师很神奇嘛，因为我非常崇拜他，所以我那时候确实想我要成为他这样的人，我成为他这样的老师，因为他带给我，他带给了我一辈子的快乐。 这是一个很了不起的老师、啊、 对，我觉得他太棒了，所以我 那个时候你是他喜欢的学生吗？ 是啊，所以我也特别想就是成为他那样的，就他那样一个人。 你是觉得你的整个的人生轨迹被这个老师改变了啊、或者说 被他影响了，对， 非常好的故事哈。其实我在听完田庚和小月的故事之后，我发现你们俩的故事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首先自己经历了一些事儿， 对， 然后觉得在经历过这些事情中觉得有不够啊、要把这个感觉这个感受或者说这个自己在这件事中的能发挥的这个光芒要播散给更多的人。小月呢是帮助了哥哥之后觉得我可以帮助更多的人，田庚呢是我被音乐老师影响了之后， 我 也 接受了帮助之后， 对，希望去影响更多的小朋友哈，说明你们俩都是有大爱的人。啊，再说回小月哈，刚刚也说了，小月自己呢是有一儿一女哈，做妈妈又做职业女性特别特别的难啊、这个而且是有二胎的妈妈，大家都说这个有二胎的妈妈自己都是在咬牙坚持。我这儿有一些图片哈，是这个小月在怀孕八个月的时候还在七彩阳光的这个她的这个教育中心在工作啊，我们看到这个应该是在给小朋友们发吃的，对吗？ 对， 小朋友们按照大小个儿排成一队哈。当时是怀着孕的，然后还怀着双胞胎。 八个月的时候 是第一胎， 其中这是第二胎。其中的一个孩子已经流产了。那时候已经剩下一个了。 流产这件事情对你的打击很大吗？ 很大， 毕竟是失去自己的孩子。 对。 你觉得和这个高强度的工作，我相信你的这个帮助残障儿童的这个工作应该也是没时没点的，对吧？ 对， 因为孩子们可能说到这儿小月有点动容了。 是的，因为这个二胎的时候我忽略了我的老大，我的大儿子， 他觉得受到冷落了。 对，但是他非常好，我有这样一个儿子我非常骄傲，因为他经常告诉我，他说妈妈你孩子那么多我自己可以照顾自己。因为他现在一直在给我当小助教，每天中午我接他来我们学校的时候孩子正在睡觉，他都会帮着他们盖盖被子，然后有的孩子哭呀他会给他们好吃的，可能孩子之间给吃的就认为是一种爱，想他不哭，非常好他做的，我很骄傲有这样一个儿子。 然后后来小月其实是因为可能也是怀着双胞胎，然后工作的这个强度也是比较大，然后失去了这个龙凤胎中的儿子， 对， 后来顺利的生下了女儿。 对， 我相信在这个过程中你的老公应该也是给了你非常多的支持和帮助。 其实 有点激动。 说到我的老公，我觉得我很对不起他， 都是歉意，对家人都是歉意。 是的，确实是一路以来对我的支持，包括孩子掉的那天，他跟我说了这样一句话，他说没关系，我们还会再有，只要你快乐。 我觉得一个了不起的女性啊，就是她的背后肯定也有了不起的家人在支持她，包括小月提到她的爱人，她的大儿子，我觉得都给她了无穷的力量。更重要的是，我觉得就我自己的经历，如果你是在做一件很善的事情，如果你是在帮助他人，你会慢慢的发现很多很多的力量都会也来帮你。 对吧？刚刚小月也说了，除了家人之外，其实政府包括社区， 对， 也对七彩阳光有很多的帮助，对吗？ 嗯，对。 虽然一开始经历了非常多的，就是困难，对吧？一开始创业，这个经济上的啊，对吧？这个租房上的，对吧？人力上的，我相信都会遇到困难。后来从什么时候开始慢慢变好了？ 从我们今年。 今年 就开始变好了， 拨开云雾了， 就越来越好了。现在政府对我们的关注，然后一些活动的对接，一些物资的支持，资源共享，好心人的帮助，好心人的关注接纳我们，现在孩子也非常进步，也非常大，我们那个比如坐车呀。有时候叔叔直接就说啊，我们今天免费吧，去哪里直接把你们送到哪里，非常好， 就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好心人。 对， 所以现在学校的运转也是在一个很健康的这种状况下。 对，非常好。 也问问田更哈，你们帮助的都是小朋友啊，也不能说帮助吧，就是说把这个自己的爱心给小朋友。田更小的时候，这个。受到了自己的音乐老师的极大的鼓舞，或者说启蒙， 真的是。 那现在你的学生中有没有受到你的启蒙的呢？我相信很多。 我觉得向我的老师学习嘛，我给他们的东西，我相信他们在未来，如果他需要的话，他是可以受用的。就是我们现在学的很多东西，特别是小学的一些内容啊，很多人都跟我说，你说学化学有什么用？哎，那我现在是一个英语翻译，我学化学有什么用？那其实没什么用，但其实不是这样的，就是你学的每一个知识，咱们有句话叫艺多不压身， 是 对吧？你学的掌握的每一项技能，在未来你可以不用它，但是当你需要用的时候，你就可以选择拿来用。我拥有了这样的一个选择，拥有选择比拥有技能更重要。 田更的这个话让我想到了我特别喜欢的一个作家哈，龙应台。他其实之前在给他儿子写的一封信中，他这样说，他说儿子，我让你用功读书哈，我让你这个多学技能，其实不是为了让你和别人去比成就，而是让你有一个选择的权利，让你能够在成人了之后能够有资格去选择一个你喜欢的工作，选择一个有时间的工作，而不需要为生计奔忙。好，我觉得田更在做的就是这样一件事情。 对，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我喜欢音乐，所以我选择了一个和音乐相关的工作。虽然我没有学这个专业，但是我可以做，所以我就因为这个过程，我就更加深了我对我的音乐老师的这种崇拜感。然后，所以我也必须把这个东西就是传递下去。 但是从一个密码学的专业的学生跨界到音乐老师哈，有没有什么情况是你之前没有预料到的，或者说和你想象的不一样？因为大家总是说梦想很丰满，对吧？现实很骨感，在做具体的工作，日复一日的这种工作的时候，尤其是我们知道基础教育，可能你每次面对的学生们一代一代一批一批的都会毕业， 对 吧？ 对对 对。然后你可能做的是一个相对来说有重复的这样的工作，会不会觉得哎和想象的不一样？ 是这样，就是我原本的职业，决定了我可能日后我如果选择一个对口的工作的话，我的工作可能很少与人交流，对吧？然后其实可能 会更枯燥， 对，它其实会更枯燥，重复性更强。然后现在我选择这个工作，我每天都在和不一样的人去交流，那反而让我的生活比原来比我想象的要丰富的多。它并不枯燥，其实也没有什么重复。这个我想说就是，现在就是我们做这种基础教育也好，那个其实所有的老师都认可的一个观点，就是我们并不是每节课都是重复的，哪怕是一样的课，哪怕是，但是学生不一样，对，就是每次我们跟他们其实不是在教知识，而是把我们知道的一些东西和学生知道的一些东西进行一个碰撞，然后生成出来的那个新的东西才是我们上课最想要得到的内容。然后因为音乐本身它是一种听觉感受嘛，感受还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不是那种就是单纯的灌输。所以这门课其实很有意思。 每次说到他的音乐课的时候，这田更脸上就是很有满足感哈。 对，我特别喜欢给我的孩子上课。我觉得 上课是一种享受， 特别幸福，真的特别幸福。 所以我记得有一个作家说过这样一句话，他说如果你找到一个你真心喜欢的工作，你会发现你这一辈子都不用工作。 就是这种沉浸感。 对， 因为你在做你最喜欢的事情。 对对对， 嗯，所以你觉得你可能不是为了那个薪水在付出，对吧？啊，刚刚田更也说了，现在小学的音乐课涵盖的范围非常广啊，包括这个创造力。其实我觉得这个创造力就是大家在音乐课中可能最需要去受到启发的一个部分。 嗯， 还有就是对于音乐不同的流派啊，都需要有一些了解，可能大家掌握的是一个思维方式。我也知道田更自己也做创作。 嗯， 你现在还演出吗？ 我现在已经很长时间没有演出了， 只给小朋友们演出 啊。对，但是我带着我的孩子们演出。 他们是不是都超级崇拜你？ 因为他们唱的好多歌都是我写的。 你会给他们去创作一些属于他们的歌 啊？对，但是我基本上我写的东西你听起来不会太像儿歌。 嗯， 流 行歌曲 不会特别短，也没有那么流行，就是倾向于民谣一些的东西。 啊， 他们会喜欢，难度不是特别大。 嗯， 尤其是在合唱团，我在写的一些和声不会特别困难，让他们可以驾驭得了。 嗯， 然后听起来也很好听。 嗯， 然后我还会改编一些其他歌手的作品。 嗯，有没有在这个教学的过程中感觉到，哎，音乐或者说你的音乐课真的给这些孩子带来了一些很不一样的这个启发，或者说，哎，让他们变得性格有些不同了？ 其实很多时候并不是音乐带给他们的。 嗯， 而是就是他们，我的学生基本上大多数都了解我的这种经历啊。 哦， 我因为我第一节课都告诉他们。 嗯， 然后咱不蒙事儿啊，告诉你，嗯，我就是学计算机的。嗯，但是我现在能教音乐。为什么呢？我告诉你我的故事。 嗯， 让他们知道我为什么，我接受完小学的音乐教育之后我就可以达到这样的水平。 嗯， 我就这样，他们就特别有信心啊。那田老师教完我这6年之后我也可以达到这样的水平，我就第一节课就要给他们这样的一种信心，一种信念。 嗯，就他们觉得自己可以做任何的事情。 对， 我觉得这是一个最重要的点。 对 对吧？ 所以在上课的时候他们有的时候问我的并不是跟音乐相关的问题。 嗯， 问我跟计算机相关的问题。也会经常有，甚至其他的东西。嗯，因为那个就是我也比较喜欢看各种各样的那种科普类的书籍嘛。 嗯， 我可能懂得稍微比他们稍微多一点。 嗯， 所以他们问来问去问两句，哇，田老师什么都知道，他们叫我田百度。 原来 我也会就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也会非常的自豪，因为我就告诉他，你看学什么都有用。 嗯，孩子王 就一直在传递这样的一种信念，告诉他们学什么都有用。 嗯，而且 什么时候就能， 而且你就是有无限潜力的。 嗯， 你学哪一门，你想在这门上发展哈，都是有机会的。 对对对。 嗯， 有机会 特别好，给大家无限的可能性。 嗯， 啊，再回到小月哈。啊，刚刚讲的特别的动容，我们再讲一讲开心的事情吧。其实，昨天哈，跟大家分享一个小的细节，因为今天在这个，小月在她宣讲之前哈，我说小月，你有没有关于你们这个七彩阳光的一些视频呀？啊，然后你传给我一些，我在这个节目中去播放。小月呢有一些纠结，她说我不想把这些孩子们的画面就是呈现在这个节目中哈，给公众。她说我觉得我的孩子们很有希望，我相信他们会过上非常正常的生活，成为有用的人，对吧？现在对这些孩子们你是不是有很大的期许？ 哇，这个目标啊就一直在想。 嗯， 可能他们首先要学会自理。然后最终达到自立。 嗯， 就是其实我没有想过让他们去怎么样。 嗯， 只要能够懂得爱。 嗯， 爱别人。 嗯， 然后爱自己。 嗯，现在这些孩子们当中有没有一些变化是让你觉得非常有成就感和很欣慰的？ 有那个刚来的时候有一个孩子，那个张宝宝开始来的时候不会说话。没有语言， 自闭症。 对，然后经过我们的训练呀，然后他呢语言发展得非常好。 嗯， 现在可以交流。然后主动性语言也有。 嗯， 游戏互动。 嗯， 现在非常厉害的小朋友。 嗯，所以孩子的可能性真的是无限的。 对。 嗯，对于七彩阳光，对于你的这31个孩子，未来你有些什么样的规划吗？ 啊，一谈到规划呀，其实我一直在做。 嗯， 可能我还是要回到这个让孩子能够有尊严的活着。所以他们我们机构的性质就是在做孩子，首先真的是还要回归于自理这个方面，因为他们有的孩子甚至真的是自理非常非常难。有的孩子甚至来学校的时候就一直得骑着尿不湿。然后从骑到拖那是一个非常非常长的一个时间， 是一个很大的坎儿。 对。 嗯， 然后他就要拉裤子了。 就每天你拖完之后他就会拉， 所以自理和有尊严其实是非常息息相关的。 对，所以说这些孩子是必须能够把自己照顾好，首先是要做这个，然后将来他们才能够更好的服务于社会。 那对于七彩阳光呢，现在你有31个孩子，未来会不会有更多家七彩阳光开业，然后帮助到更多的孩子？ 当然 也在规划当中。 对对对， 因为确实咱们现在整个应该说整个社会上的这种公益的气氛哈，或者说大家对于特殊群体的这个关注应该都是越来越多了，我相信会有越来越多的人来帮助你， 对， 加入这个大家庭。田更呢现在对自己的这个工作和生活特别特别的满意哈，能感觉到。 对对，我现在真的是很满足，因为我很早之前我就，因为我喜欢，本身我很喜欢音乐嘛，我就想从事一个和音乐相关的工作，因为我一直就是认为音乐是可以给别人带来快乐的，而且我觉得我现在从事的这个行业，就是在我的能力范围之内能给最多人带来快乐的一个职业了。 是的， 所以我 觉得不仅是能带来快乐哈，我们经常会看一些影视剧的作品，包括《放牛班的春天》啊， 对对对， 或者这样的一些电影，就会发现音乐的种子一旦在一个孩子的心中萌芽，真的会对他的一生产生美的影响。 对对对， 就是说他无论遇到什么样的困难啊，遇到什么样的情境，可能音乐是他可以，就是可以抓住的一个可以依靠的东西，或者说可以去表达自己的一个媒介吧。 没错， 是吧？未来就会继续做你的音乐老师，然后会给孩子们写更多的歌，对吗？ 那必须的。 有没有想过也拍一个像《放牛班的春天》那样的关于儿童音乐的电影？ 如果有机会的话，可能会尝试一下，但是我觉得首先做好我的本职工作，让我的每一个孩子都能得到，就是都能得到我最多的这种关注。然后我还是目前还是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我的所有的学生身上。 好，那今天呢邀请到了我们北京青年榜样王小月和田更来跟我们分享了他们俩的非常感人至深的故事，也是非常有力量感的故事。那么在接下来的以后的北京青年榜样特别系列节目当中呢，我们会请来更多的北京青年榜样来跟我们分享他们不一样的经历。也感谢您的收听还有收看。那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呢是团市委和北京青年广播一起策划的特别节目北京青年榜样。我是主持人王爽，代表策划张月，编辑志勇，感谢大家的收听还有收看，也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青年广播接下来的节目活力 Music。 最后送给大家一首好听的歌，把这个美好的早晨分享给大家，我们明天再见。 So you find yourself at the subway, with your world and a bag by your side. And all at once, what seemed like a good way, you realize it's the end of the line, for what it's worth. Here comes the train upon the track, and there goes the pain, it cuts to black. Are you ready for the last act to take a